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小磊。 上个星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政协的例行会议上脱稿发言了70分钟，随后呢，有政协委员跟他互动，问他在周永康之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出笼。他用了一句事后让很多媒体联想和猜测的语言来回答，他说以后你就会慢慢懂。好，我们现在再来联系中国内地特别特殊的一个省份，现在政坛上的一些异动可能能够猜测出王书记这句话的弦外之音。18大以来的高压反腐，现在我们看到在山西再一次缔造了一个记录，一天打两虎的记录。这个在山西不是仅仅存在着一次了，我们看到6月19号中纪委就通报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原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调查。8月23号中纪委再次通报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和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被调查。8月29号中纪委三度通报白云、白恩培和任润厚正在接受调查。白云是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任润厚是副省长。如果从人数上来看，山西的打虎记录已经达到了7人。在涉及落马高官的19个省份当中，山西成为人数最多、落马最密集的省份。有人就评价为现在山西的政坛沦为了崩塌的状态。那么在舆论场上再次涌现出这样的言论，就是进关难做。 我们其实在之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在8月22号的时候，陈川平在太原日报的这个有些报道这样说，陈川平在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的时候提醒与会的同志说，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案件正处于一发多发的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务十分的艰巨。但是在转天，也就是8月23号，他就被调查了。其实这里面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就是他一个是当天前一天是红的，转天就变成黑的了，这红与黑之间的转换似乎反映出当地的官员的一种状态。 其实你看现在反腐的态势发展到这个程度，之前大家有些人认为的可能适可而止，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之后就不会再有后续这么大的力度，这种说法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大家都已经看到很清楚这个现在政府对反腐的这个决心的政治决心有多么的大，一定会持续下去。而且我觉得最赞的是有一个战略性的反腐布局，已经不是一个一个的抓个体了。 我们看到其实官员被秒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了哈，就瞬间可能在同一时间特别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同时有很多官员落马，连续的情况。 但是这次山西的这个反腐还是有非常多让人寻味的地方哈，比如说袁春清书记，如果翻查过往媒体对他的上任的报道的话，你会发现他去到山西他也是下了一番决心的，并且 是 希望没错几年之间带来山西一个新的样貌，而且呢也看到他对于官员有一些的训话哈。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者型的官员，看到来接替他的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接替他的是王汝霖，是吉林的省委书记。那很多的媒体就在猜测为什么是王汝霖来接替袁春清，有人就会把吉林的这个现状跟山西的现状相比较。如果是从能源和工业发展来说的话，媒体很容易发现这两个省份有它的相似之处。而且如果是从一个干部的历练的过程来说，王汝霖他在吉林有 20多年的从政的经验，可以说他对吉林是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为什么会在一个这么熟悉的一个省份调到一个山西这么复杂，而且对于王如林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局面，这弦外会不会有其他的我们现在从媒体上没有那么直接读出来的意思？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其实现在好像大家分析的主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王如林在吉林是重工业基地那么多年，可能在发展经济方面希望他能够给山西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另一个方面就是觉得说到目前为止吉林好像在反腐败方面的成就还是在各个省份相比较而言还不错，所以是不是也想调他来到山西把这个腐败的这个烂摊子收拾一下。具体我看到的解读有这两个， 哎，但是还真是不太好说。 是我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官网上的消息哈。根据中共最高检察网9月3号的消息，吉林省有5名厅级官员被立案侦查，2名厅级官员因涉嫌受贿犯罪移送审查起诉。那么被立案的侦查的5人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岳德荣，一汽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安德武，吉林省国家税务局原局长孙云志，吉林省长春市教育局原局长马军，吉林省白山市扶松县委副书记、县长钟代和。被起诉的2人是吉林省省委党校原常务副院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李小平，吉林医药学院原副院长李然斌。通告显示上述7人涉嫌的罪名是受贿罪。我不知道有没有牵连，但是这个消息是最新公布的消息。 哎，这个也是非常诡异的一个现象。那么就在媒体开始解读说为什么是把王如林空降到山西省委书记的位子上，有可能就是刚才小磊讲的几个原因。18大之后从落马的这个官员名单上来看，确实没有看到吉林省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落马。刚才省委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份名单上，实话说也没有省部级。但是呢，这么密集的厅级的官员落马之后，大家非常容易的会有另外的联想，是不是这只是吉林反腐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有吉林省内的所谓更大的老虎出现？这个还真是不知道。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哈，我记得我们节目之前的几期有过分享，就是现在中纪委的这个反腐的一个步骤，其实上海会让人容易联想到会不会是下一个非常容易掀起反腐风暴的这么一个城市，因为看到中纪委已经是驻扎在上海多日，而且呢新闻报道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访民啊，包括一些举报人哈，都是找到中纪委驻上海的这个驻地来进行举报。但是非常让人意外的是，我们在媒体上其实这些天你是没有看到多少关于上海的一些反腐败的成果，反倒是在之前大家没有那么聚集的这个山西的省份里面是接连有7大的省部级的官员是落马。所以呢网上流传非常多的这个段子哈，也确实掀起了这个另外一番的舆论风暴，老百姓非常热衷于去讨论这些政治方面的事情。但是实情究竟如何，其实所有人都是雾里看花。 其实我倒觉得不管是上海还是山西，别着急，慢慢来，可能一个一个都会慢慢的接出来。现在政府的这个打击贪腐的力度已经不是像停留在低层次的所谓的政治帮派的斗争，肯定是已经到了一个怎么说，如果说是政治斗争的话，那也是所谓党内的希望能够重新树立执政党这个执政能力和执政形象的这样一个派别，跟那些贪腐的派别他们之间的这个较量。所以还是我觉得今后我们看吧，凡是王岐山说到的这个反腐三步走，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所谓的让你不敢贪震慑，下一步就让你不能贪。而且我个人觉得去解读所谓的为什么要把这个袁春清调走，为什么把王如林调起来，都没有很实际的意义。因为如果说不解决一个根子上的问题的话，不管谁来都没有用。当年袁春清来的时候也是给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的， 没错， 他也是纪委出身。所以我觉得这次王如林他到了山西之后，如果是没有顶层的政治力量来支持他的话，他一样是无所作为的。 因为我特别深刻有一句就是刘云山送他去赴任，在干部大会上讲到了最近习近平书记也在不断的重复这所谓的政治生态，说山西的政治生态已经到了很糟糕的境地，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是在打破这个旧的糟糕的政治生态，这样才可能反腐。 我们看到近20年其实在山西没干满一届的这些省长还有书记都非常多，包括于右军啊、孙永胜，很多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干完一届，可能就引咎辞职，或是说留党察看了。 其实我是这么解读的哈，就是说，有很多的官员去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政治抱负的，想有所作为，但是就是因为当地的这个圈子文化，所谓的恶的这个政治生态，让这种好官就不同流合污，你根本就没有立锥之地。你必须要加入圈子，你才可能立足官场。就说一方面，这个干部的任用选拔机制没有公平公正，你进不了圈子，你再清正联盟、清正联名，你做的再好，你也没有提拔的道路。但是如果另一方面，你进了这个圈子，即使是平庸之辈，甚至是小人，也有可能抱对了大腿，就会平步青云。所以现在要打破圈子，第一个是要打破这个干部任用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山西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煤炭大省哈，所以这个利益肯定是惊人的，就导致圈子文化滋生腐败，在圈子中大家都是就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这个权力寻租买官卖官，所以种种的潜规则呢还侵蚀这个法治。再有一个就是问题很大，就是你外来的官员，为什么说王若琳到这个山西来如果没有顶层政治势力的支持他一样做不了什么，就是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员跟利益的各种利益群体，他们之间的经营的圈子盘根错节，外来势力已经很难打破了。如果说这个我还就是也听到各种蛛丝马迹哈，说在朝中有人手眼通天，所以一个省委书记可能还没有办法撼动当地的这个板结化的利益群体的纠结，而且他们即使想要施政，比如说要改变当地山西经济发展的这个经济模式，也做不到，因为你触碰到了一些既定利益群体，所以你既难反腐又难施政，最后你只好和稀泥。 听起来这个山西官真的非常 真是难 当啊！ 而且不仅仅是说袁纯清，那之前还有一位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孟学农。其实孟学农本身他就是个挺悲情的人物，当时他从北京市委书记任上下来也是因为遭遇到了非典，后来到山西当省长，最后他干了没几天，他下来之后呢对媒体都说进官难当。这一次袁纯清书记离开，媒体也是对他有一片惋惜之情，甚至呢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感叹。现在他的职位呢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任命的这个细节哈，有很多的东西也可以拿出来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安排。首先就是比较少见的是看到一个常委他是亲自坐镇一省书记的任免。刘云山以前我们印象当中一般都是中组部的副部长啊，他们是来代表党中央来进行宣布任命的，这一次是刘云山亲自去到了山西，而且呢在宣布之后呢袁纯清也是讲过一番相当于是告别之言吧，你看他的那些措辞里面他是没有任何的怨言，但是现在的这个安排呢他自己是满心接受的，但是现在这个摊子袁纯清可以说他是稍微可以这个休息休息，但是接下来王如林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我们都知道尽管非常难当，可是难当也得有人当，那怎么当，我们请到一位过来人，是对于山西非常了解的一位前调查记者，他叫做高秦荣，他曾经是山西青年报的主任副主编也是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政法部的主任，但是他的经历非常特别，在1998年的时候呢，他因为揭露山西运城耗资2亿8000万的假肾冠工程，被腐败分子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12年。在冤狱之后呢，有很多的全国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全国万名记者不断地为他提案呼吁和鸣不平。那么在蹲了8年监狱之后呢，他是提前出狱。2007年他还获得联合国一个叫做世界新闻自由奖，当然这个奖官方目前是没有承认。好，我们来听听对山西的政商生态非常了解的高秦荣记者 对于王汝霖有什么样的建议。另外我们看到这次山西已经落马的七名省委常委，他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连带的，而且落马的时间非常的密集。那对于这样一个现象，高记者有什么样的评论，来听一下。 我们看到这次官员落马的人数比较多，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们是互相连带落马吗？ 这个问题呢，就要说说这个山西官员这个配置方面。 嗯， 因为山西这个省啊，很多这个领导啊，90%以上呢，甚至更多都是当地的干部。 嗯， 说明山西省部级领导干部呢，这个异地交流太少，这样呢，就容易造成形成一种利益网、关系网、家族式的、地域式的官场现象，也会出现呢一人得大集权现象。 嗯，你刚刚提到家族式的，怎么理解？ 家族式的呀，就是前段我揭发这个运城市原地委市委书记黄永泉， 嗯， 他在运城执政十几年后呢，他把他的十个亲戚都有一个全部有农村提拔成干部，有的是都是处级干部。 嗯， 所以说这就是形成一种家族状态，各个行业他有把持着，都有他的亲戚在把持，所以他在这个主政运城十几年期间呢，很多市长都被他撵走了。所以说这个官员配置不好呀，即便是由外地官员任职，也很难打入当地那个官场这个圈子。 嗯， 山西出现了大批腐败、官员落马等大问题，就与高层干部呀异地交流不够有关系。 嗯，我们看到如今，落马官员很多，你觉得山西盘根错节的这种官员勾结，要如果想连根拔起的话，现在力度够吗？ 现在，这个如果是按照中央，确确实实能按照中央这个精神， 嗯， 这个壮士断腕，铁腕反腐，这还是可以的， 嗯， 如果是半途而废，老百姓非常担心， 嗯， 就能不能半途而废？如果是半途而废，那么呢是腐败分子就会卷土而来，而且打击报复也在所难免。 那你怎么看待这种重新洗牌呢？是要全部都洗了吗？ 这个重新洗牌就是说山西，就是这次呢山西这么多就省部级官员落马， 嗯， 那这确实是就是说积重难返，山西的腐败确实是积重难返， 嗯， 哎，但是就是从领导方面我们应该是要重新洗牌，但是从这个洗完牌以后，关键是不是你说什么，关键你去怎么去做。据我这个多年这个调查呀，山西呀各个行业包括监督部门，人大也好，政协也好，纪检也好，他都有很多的腐败官员，也有很多内鬼。所以说这样呢，就是反腐这个势头必须是真正像习总书记真的是这个强力反腐，是要实行这个零容忍，这样才行，否则的话，老百姓如果这次要是再失去民心的话，这永远就收不回来。 嗯，那我也是替王汝霖捏把汗哈。如果您给他一些治理山西的建议和忠告的话，您会给他哪些？ 给王书记建议啊，就反腐在山西必须要实行三结合，就是什么三结合呢？就中国的反腐呢是入火入土，不少这个台湾呢已经纷纷落马了。即使尚未暴露的腐败分子呢，也入上拷币啊，恐慌之际。但是呢，这些贪官呢隐藏很深，所以说我建议呢，这个王书记呢能实行这个媒体、网民和纪委三结合。因为什么呢？因为网民他深受其害，掌握大量贪官的腐败证据，他的眼睛是雪亮，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所以他了解的情况比较多。另外呢，纪委呢，他是这个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反腐，对吧？ 嗯， 但是媒体呢，也是因为我搞了30多年这个媒体了，我觉得媒体基本上还是说真话的，就是如果能解开这个暴禁，解开这个党禁，如果是能充分发动这个老百姓，我说反腐还是有希望的。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山西通，可以这么说，前调查记者高秦荣先生对于新到任的王如林书记的一个建议。其实说到底还是要监督、那现在的监督的这样一个角色的缺位呢，可以说现在让盘根错节的山西的政商关系似乎是看不到一条清晰的反腐败之路。那么接下来怎么走，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不过呢，对王如林来说，很多媒体人他们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他完全不出风头。就是如果我翻以前你说每年两会啊，就包括党代会的一些媒体的报道，你会发现对于王如林的报道是相对偏少的。他并不是像比如说广东省甚至当年的重庆市有那么多的政治明星，甚至包括新疆甚至包括西藏，就是媒体追逐的步伐没有那么的紧。但是现在有人就觉得恰恰是因为王如林所谓的一种温和稳健的风格，就让他成为适合这个位置的一个人选。但是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也会， 可是温和稳健怎么才能真正在反腐上起到成效呢？ 我也觉得这个不是非常能够说服我。我是看到 重点， 没错，我是看到这个新京报他们有过一些评价，也包括梳理的他现在的这个仕途履历，可以说他用了42年的时间从工人一步一步成长为省委书记。好，那么紧接着现在可以说山西的一坛乱摊子，他要如何去接位，我们等一下呢也要来听听现在身在北京的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等一会儿我们请教他的问题不单单是王如林这个人的评价，甚至包括当局在山西这个省份他们有没有一套特别的用人逻辑。三句话新闻，我们休息之后继续。好，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肖来。 马上来听到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分析山西的官场，为什么这一次是原吉林省委书记来接任山西省委书记，为什么选中了王如林，仅仅是因为他稳健低调的风格，还有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吗？听听张老师是怎么样分析的。 就是一个是王如林他在吉林工作了45年，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吉林，然后这次突然把他调离吉林去山西这么一个烂泥潭，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奇怪。就是整个这一次的人事布局给人的感觉都比较的这个诡异。王如林在吉林经营那么多年，那么至于说吉林有没有出老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那个王如林走了以后，实际上吉林官场出现了巨大的真空，然后这个真空被一位这个曾经也是团派出身，并且跟习近平在浙江做过同事的这个巴音朝鲁去接替，这个事情本身也意味深长。因为这个巴音朝鲁实际上已经是年龄接近到限，然后已经安排做政协主席、省政协主席的这么一个人，哎，突然让他去接省委书记，这个在这个中共的官场上也是非常稀罕的现象。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比较稀罕，一个是把这个王如林连根拔起，然后挪到这个山西去他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因为按王如林这样的所谓土生土长的这个吉林官员来讲，一般我觉得到他这个年龄就是让他守土，不太可能做那个升迁或者是这个调动的安排， 所以这次调动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让这个吉林官场出现一个真空，然后由这个巴音查鲁去那个去进行一番这个整理。那么当然这个山西官场的情况可能就更复杂一些，我很怀疑这个王若琳有能力处理这个像山西官场如此复杂的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嗯，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布局给人的感觉就往往让人想起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那个成语。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怎么理解？听上去是在下一盘大棋， 让你去办另一个地方的事儿，然后你屁股后面的事儿由别的人来办理。 嗯，好，那再说回袁纯清书记哈，他现在的这个职位，您觉得算是一种闲职吗？ 那当然是一个闲差了。 嗯， 究竟这个，因为一般来讲啊。据说从口碑上，袁纯清给外界的口碑好像还不错。那么这个据说他本人操守还不错，但是呢，这个而且我们也看到啊，他最近还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腐的文章。另外，我也知道呢，他在好像山西官场。和另外的高官可能也有不少这个权力斗争，所以究竟这个袁纯清的离开是对他的保护呢，还是有进一步的这个说法，现在还不好断定。就是袁纯清究竟这个调开，我想可能至少是这样，就是山西官场出了如此多的腐败案件，那么袁纯清应该是有领导责任的。 嗯， 那么至于他，如果他没有贪腐，那么他的家人有没有贪腐，据说现在也是众说纷纭。那么这个问题现在至少我感觉就是把袁纯清调开有利于揭开山西官场的盖子。 嗯， 可能是这个情况。另外我也听说好像有一个湖南省的一位副省长现在已经去了山西，但是好像还没有宣布。那么这位副省长已经在露面了，在山西露面了，到底这个人去是要接替谁，我们现在也还不太清楚。 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哈，就是这次是刘云山，他作为常委，他亲自坐镇。 嗯， 一个省委书记的任免的场合，这个有人也觉得是史无前例的。其实是不是真的从前就没有过先例？ 也不是史无前例啊。这个此前几年前，这个新疆的一把手被调离的时候，也有一位常委，就是现在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先生，也是亲自到场的呀。 嗯， 我觉得这只能说明这个省份的问题比较严重， 嗯， 所以需要一位常委级的人物来这个到场坐镇。 嗯， 我觉得可能要说明的是这个问题。 嗯， 就如同当年新疆的这个调动一样，都是这个地区或者这个省份出了比较多的问题。 嗯， 事态比较的非同一般，所以才有这样的举措。 嗯，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这个没有先例的事情。 嗯，在我们媒体看来哈，在山西做官是非常难的，而且就在几年前都有这么一个说法，所谓的进官难做，但是现在的这个说法原因上是有了一些改变。当年我们记得400天接连换了三位，当时孟学农还有一个所谓中国最悲情官员的称号，但是当时呢，多数是因为安全事故。可是现在大家依然是说进官难做，但是现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再是安全事故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我觉得山西这个省份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源大省，而这个山西的这个煤炭资源和包括其他资源吧，主要以煤炭资源为主，是这个各派这个利益集团都要争夺的一块这个肥肉。 所以呢，其实山西可能集中了各个利益集团在那儿的贪腐的这个各种线索，可能有一把线头都集中在山西。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此前一些山西官员啊，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一些山西官员，他可能是一仆二主甚至一仆多主，他们同时为不同的派系或者不同的利益集团服务啊，跟他们进行利益交换或者输送，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所以这个山西的情况和全国各省的情况不同，就在于那个其他各省往往没有这么多只手伸进去，而山西呢就是有非常多只手，而且都是那个非常有背景的手深入山西。所以这一次如果这个王岐山他选准山西来作为一个突破口的话，他可能能够这个掌控一大批人的这个握住了一大批人的这个命门，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是，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跟王岐山之前有一个表态，问他有没有更大的老虎，他说以后你就慢慢懂，联系起来。 我要说的也正好是这句话，就是以后你们就慢慢懂。现在所以这个话音刚落没多久，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懂了，但是可能我们还要懂相当一段时间，因为这背后可能那个涉及的老虎还不止一个两个，所以我们这个慢懂的时间会比较的，会有一个过程。 现在看起来李小鹏是安全的。 我刚才说有一位副省长，没有给任何名义就去了这个山西，我不知道这个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安排。是让他平调呢，还是让他作为一个人这个人员的储备呢？现在还不清楚。你说的这位官员他也是非常有背景的一个家族的成员，那么对这个家族的这个舆论上的这个各种说法一直是比较多的。那么而且据传呢，他和袁春清之间也有比较多的这个纠葛，所以呢，这个现在看这一次，因为顺理成章的话，一般这个书记、省委书记如果出缺的话，按中共的官场惯例是由省长来递补，但是这一次这种递补现象没有出现，这本身可能也说明一定的问题。 是，那您根据常年的观察哈，能不能看出一套规律，就是山西这个省份它本身在用人逻辑上它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察觉到的规律总结？ 实际上这跟我们这个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其实党文化和这个过去中国的这种家族主义传统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个党天下和家天下之间，它其实有一种逻辑上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这个制度的设计不完善的话，那很多人就会利用这种家族，然后或者同乡，同僚这一类的关系，然后形成一些贪腐上的窝案。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个贪腐案件都带有这样的特征，就是由家族而这个同乡而同僚这种情况，然后变成一种利益的团体来集体作案。所以山西人在历史上就比较爱搞帮派，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在这次这个山西的反腐案件中，已暴露出的问题也比较的突出，就是这个同乡关系，这个亲族关系，然后再加上这个同地为官，就形成这么一种盘根错节的这种利益链条。 大体上是这样。 是，听上去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似乎用什么样的人都没有办法去根除这样的顽疾，是这样吗？ 这个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没有外部的监督，那么只有这个体制内的自纠自查，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案件大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他就这种案子就很难揭开盖子，就会被这个这些个利益关系人相互包庇下来。所以呢，这个如果在这个体制没有得到这个改革的情况下，我想这类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 嗯。好，刚才听到的是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的一番评价，我觉得他的角度啊，确实跟我们从主流媒体上看到的解读是非常的不一样。首先就是王如林的这个任命，他认为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一些背景和原来吉林跟山西在某一些能源方面的这些构成是完全相联系的，甚至他也不太同意仅仅是因为十八大之后吉林看上去是没有省部级官员落马这样一个看起来这个人是比较清白的这么一个原因，是直接跟他的这次任命是相关联的。那刚才张老师还提到的一位在他看来安排也十分之意味深长的人事的变动，在于湖南省副省长的这位没有给他实际名号的这样一个亮相。那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消息呢，这位已经在山西卫视的山西新闻联播的全省领导干部的新闻画面当中出现的是湖南省的副省长盛茂林，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是要去到山西担任什么样的职位。那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些人事方面的异动。 其实我倒觉得真的山西还挺悲催的。 嗯， 就是你像它的煤炭资源这么丰富得天独厚，过去一二十年吧，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多么大的程度依赖这个资源哈，所以山西其实是有着非常好的发展经济的机会。但是就是因为刚才像张老师也提到了，有各种有背景的势力都想染指这块肥肉，所以导致山西的官场是乌烟瘴气，官商勾结。你看过去就是这些年山西的煤炭资源肥了好多好多的煤老板个人，也养了一窝一窝的这个官场的硕鼠，但是山西本身的经济发展不怎么样。 没错， 对 GDP 它排名去年大概是在31个省市区中它排20多位。 这关于为何进官难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成也黑金败也黑金的资源诅咒说啊，就说这个资源大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像小磊说的说这个一块肥肉很多呢，商人和这个官员之间的扯不开的关系会把这个都归结到这个煤炭上，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说法。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咱们国家的资源管理制度有很大的问题，不光是煤炭了，你看前一段的石油系统的这个污案，包括这个土地，就是政府卖土地这里边有多少多少的这个贪腐的空间哈，还有这个别的像前一阵刘铁男国土资源局他们也有很多的，就是因为国家对这个资源的管理我觉得漏洞很大。现在像山西的煤你只要从地里挖出来就可以卖钱，所以他也不需要进行什么深加工，然后那些老板们就是你只要是拿钱铺路得到这个采矿权，那我立马就暴富，甚至还有很多的非法采矿权，就是非法采矿，那你地方当然是很多的这个地方势力的官员方面的保护伞，你才敢非法采矿。 我之前 这个寻租空间太大。 是我之前了解一个情况这样的啊，他当地呢存在一种买官的现象。 嗯， 买官的时候，有些人在买官之前他是没有钱的，没有钱的话呢，他就会来去找钱，那他就会联系到一些煤老板。那么煤老板之所以给他钱，肯定会寻求未来的帮助。 嗯， 那在他上位之后，那必然会就得去帮他了。那这种官商的勾结就形成一种链条了。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山西落马的七位省部级干部当中哈，你看他的整个的成员班子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不仅仅是党委政府，你包括人大政协，他几乎几套班子他都囊括。 嗯， 所以这个现象你在现在落马的这些省份当中他分布的一个版图也是非常的罕见。好，我们紧接着再来听听高记者是怎么样判断现在进官难当的一种形式。 是 因为这个过去山西就流传一个就是进关难当， 嗯， 但是这个事情是由于山西多次矿难得出的一个结论，每次矿难都可能有些官员要受处分，但是我认为呢不是难当，而是不好好去当。 嗯， 你以前老想着自己的事情，老想着小团的利益，那怎么能当好？当时就是过去我们山西的反腐它是选择性反腐， 嗯， 哎，它是选择性反腐，它就是说哎，也点到为止，有些官员呢他还没有涉及， 嗯， 哎，所以这样呢就给一些这个被查的官员也不服气，是吧？第一呢就是说这个贪官你被抓到了他也不服气，他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他并不说是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是吧？哎，但是呢就讲有些这个比较忠诚老实的这些官员呢，也看到是这些人呢利用职权呢也获了很大利，慢慢呢也走向了这个腐败了， 嗯， 那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选择性的反腐是在哪些部门呢？一般 选择性的反腐呢就是说是在各个地区各个地省它都存在， 嗯， 是吧？因为这个我们国家呢各界领导都把反腐提到了亡党亡国的这个高度了， 嗯， 但是很多很大程度上呢它是选择分裂，他们生怕呢关键是生怕影响大局，影响这个稳定，所以一旦出现这个案件以后呢仅仅限于查出被暴露出来的官员本身， 嗯， 而没有就是有意的扩大这个调查范围，这样做呢带来什么呢？带来一些什么后果呢？一是纪检委呢不敢大胆的查出这个腐败官员， 嗯， 第二呢就是被查出的贪官心里也不服气，他心里不平衡，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别人还不就没事，他自己却就抓了，认为只要自己这个手法隐蔽啊，不要自我暴露啊，哎，这还是能混得过去的，所以说他就不收敛，也就不收手。 当地 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些忠诚老实的人，他看到有些人呢一权无私啊，活得滋滋有味，也会失去这个心理平衡，慢慢也走向了这个腐败了。第四呢，就是一些官员呢自因为有靠山，而不具备被查，公开敢给这个公众叫板，敢媒体叫板，像你爱告就告，你到哪里告，我不怕，我又靠山。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反腐的公信力呢大打折扣。 嗯， 反腐呢，就贪官呢越抓越多，腐败呢越反越重，而且群众呢越来越失望。 好，刚才是前调查记者高晴荣先生对现在山西官场的一种描述。三里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今天山西官场大地震的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沈维， 我是小磊。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条新闻哈，就是二十一世纪网的主编和几位记者被逮捕，原因就是他们进行有偿新闻，新闻诈骗，其实也是新闻界老生常谈的新闻寻租。我就看到有几个资深的媒体人，尤其是调查记者，他们就梳理近些年闹得比较大的所谓的有偿新闻和寻租的这个现象，你会发现山西是事发频率最高的这么一个地区，因为它有矿难，一旦是发生矿难的时候，很多的打着记者旗号他们去当地采访，其实是索要封口费。其实这是一个现象，如果从这个现象我们来判断它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话，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是反映现在山西它政商环境的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进行对高晴荣先生的一个访问，也是因为他在山西进行过常年的报道，并且是他用他自己的时间和甚至是自由和 青春来付出了代价。那么紧接着他还想跟我们分析，跟我们分享他当年在山西采访遇到的这些故事。那我们从他经历的事件当中也能够察觉到底山西的政商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还对您之前的经历比较感兴趣。之前您担任山西青年副主编的期间，了解了很多官商勾结的故事，也调查了了解很多。那您能讲一讲当时你有哪些官商勾结的这样的例子吗？ 啊，有。这个我是84年进入这个山西青年的。然后呢，这个几年了。后来呢，我就92年到了深圳，在深圳国务院，在深圳办了个报纸叫《开放日报》。我算是当这个记者部主任和当总编的主任。然后这个报纸停了之后呢，我就回到山西。就到了新华社。到了新华社以后呢，在我这一生当中，一直是和媒体打交道。你比如说，我最早在80年代。我就把这个山西太原市里的副书记，他分管政法这个副书记，在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就把他这个开除出党了。因为当时是因为他儿子呀强奸了13个人。强奸了13个人以后呢，我到这个公安厅采访，公安厅一个领导就告诉我们抓了他儿子3次。结果呢，这个太原市委这个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呢，那就打电话就放抓一次，人家打电话我们就放一次。最后我说我来调查一下，我一调查他确确实强奸了13个妇女。最后我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叫逮捕令发出之后，第二天然后呢，中纪委刘玲一批，然后呢这个中纪委就把他这个党内除名了，儿子判了这个14年。后来之后这个完了以后，完了我到这个运城呢有去采访。那个时候我在青年报，然后呢运城一个公安局长，崔刘喜，他也是这个有贪腐的问题呀，还有这个强奸妇女的问题，还有3年不交党费的问题。因为咱们做记者的呢，在某地他不可能待得很久，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3年不交党费的问题。我在人民日报和另外一个朋友呢，这个人民日报一个另外一个记者，我们就发了篇文章，最后把这个人也党内除名了。后来之后我到了新华社以后，就揭露了运城的假升官。然后呢，这个运城的地委书记操纵公检法呢，以莫须有罪名就把我判了12年。 那之前为什么就直接入狱了呢？是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我揭露了运城耗资2亿8000万的假升官工程。当时呢，这个我在人民日报发的，发完内参之后呢，中纪委刘立英就批示，就山西省纪检委先行查处。结果呢，这个运城的这个地委书记黄永泉，这个运城行署的专员兼全政管工程的总指挥，他一得到这个提示，让查这个运城的假升官以后，他就惶惶不可终日。他完了就跑到这个山西去省委，到省纪检委就开始活动。活动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味儿就给变了。完了以后呢，就在98年4月5号就找我谈话。第一句话，省纪检委谈话就说：“你给我们交代一下，你在运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一心想，我说中纪委刘立英让你们查运城的假升官，怎么查给我了？我就说没有，你随便查。结果呢，他们这个省纪检委查了半年多，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完了以后就聊了。结果呢，他和我做了最后结论之后，第3天，南方周末一个整版一个长篇通信登出来了。结果又惹恼了这个省纪检委，他们说挖地3尺也要找出高庆龙的问题。他们2次呢又到了运城，就开始给我栽赃陷害。完了以后就把我抓到监狱去了。 那当时的申诉是没有办法的。 对， 对，就把我抓到监狱之后，我在监狱就一直在申诉，一直在申诉。而且呢，这个在2001年以后，原中央电视台的台长杨伟光，国家安这个文化部的部长高淡祥等7个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对我做了89号提干，他们讲，就是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这话都说到家了。最后呢，全国两会把这个提案交到最高人民法院小杨批示，山西的问题山西来解决，山西就一直不解。 当时汉民入狱的这个官员现在落马了吗？ 没有，他现在，我现在在我的新浪腾讯微博上，现在点击量已经是1300多万了。就是我写了一个再次紧急呼吁，然后呢括号带遗书，因为他们多次对我进行死亡威胁，但是我一直是和他们这个斗争不止。 他现在还在位？ 他在位，他现在已经退了，他已经退了，黄伟全已经退了。后来呢，我就把黄伟全的问题，你比如说乔这一家子，我原来在发的微信微博，他把他家里边10个这个农民全部提成了领导干部。 我想问一下，退休的官员他对于当地的现在的官场有没有影响？ 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在黄伟全在运城他执政10几年，很多领导都是他一个一个提拔起来的，所以他虽然是退了，但是他威力不减，仍然是他们要听他的话。 那就是现在他也是依然跟着官场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这样理解吗？ 有密切联系。因为这个人呢，就上靠令家，下靠这个省委领导。他把这个各方面关系，他已经是在运城，他已经是完全是一个利益集团了。 刚才您提到了黄永泉，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他为什么没有落马？哪些人来保护他呢？ 第一呢，他就从运城贾升冠开始，他就是和上面的关系比较不错。就是说上靠令家，下靠省里边一个主要领导，然后在这个运城呢，他经营多年，他已经形成一种腐败体系了，他由过去的团团伙伙已经成为一个帮派化。 那上面的人是谁呢？ 上层人就是令家，我现在，但是大家都知道。 您刚才提到上靠令家，下靠省里面的一些领导，一些领导指的是谁呢？ 现在就是这个人还没有落马，我不便要提他，但是我在微博上呢，已经看了，也已经说到了。 微博上已经说到了。 对，微博上说到，就是当时呢，他这个据我调查呢，他就是当时把我抓了之后呀，他给了令家1000万，这个呢当时那个纽约时报已经公开报道了。同时呢，这个抓我之后，为了把我判重刑，还有上靠这个省里边一个主要领导，给了他呢花了15公斤那个金佛叶。这就是有人证的。 我们刚才通过高先生这个个人的经历也能看出来哈，靠个人的力量想去撼动这个利益群体的蛋糕有多么的困难。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虽然说老生常谈吧，但是你还是要靠制度的建设去挤压这个导致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令人高兴的就是现在政权做的不光是一个官场的反腐，还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国企改革、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期待的马上就要来的重头戏，就是依法治国。我们看其实西方宪政国家他们也是这个官与商的关系很密切，但他们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利益集团之间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博弈， 游戏规则是透明的。 对，透明的，不是商人跟官员个人私下的交易。 现在 所以还是一个法治。 现在山西的政治生态的来说呢，是一种生活利益化，或者说 一种作风官僚化的一种趋势，他们已经形成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反腐的步伐正在推进着，也在不断的扩大着，打更多的老虎。我们觉得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也许会扭转山西的未来的局面。 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非常关心王书记的这句"以后你会慢慢懂"。这个以后到底要等多久？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出现？这是最为关心的，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非常谢谢今天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沈伟， 我是小磊， 再见。